选择退出，因为爱你，所以让你选一个更好的归宿。求你别再说我太残酷，谁能甘心认输，把自己的爱丢到了别处，谁能体会这撕心的苦。如果爱情的路还可以再补，我不会让你再为我哭，如今剩一个没用到不可原谅，弄丢了自己的幸福的主。当初爱到末路我选择退出，如今看这份爱丢得糊涂，如果上天能给机会重新付出，我愿意放弃一切，押上所有赌注。压上所有。